8月28日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噶，咁啊，我哋今日咧系Monday Blues 啊。所以星期一咧，我哋6点嘅时候系有呢个音乐桑拿啦，同大家松一松啦，咁啊，然后6点咧就将会有呢个槟城 Monday Blues 嘅。 今日我哋讲嗰样系咩啊？ 今日嗰个犀利啦，呢、這个真系 我第一次听， 系非常之我都觉得好有趣的一个题材，一个音乐类型就叫做 Baroque Pop 啊，即系巴洛克流行，或者可以叫做巴洛克摇滚。咁到底系咩嚟嘅咧？大家可能对于 Baroque巴洛克时期呢一个可能细个读书上音乐堂都会听过，但系同流行音乐有咩嘢关系？一阵6点我会再解释俾大家听。 突然之间谂起， 我都真系即系上网睇睇下，做下啲 research 啊，搵下唔同歌嚟听，先搵到啊，原来有一样咁得意嘅嘢嘅。 因为好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平时我哋礼拜一即系其实音乐类型有好多啦，其实带咗好多系新嘅，但系咧好衰。格嘅嘢就係我哋好時講 feel 啊， 係 啊，嗱有時你代咗啲音樂嚟喺度覺得哇呢、這個禮拜 講呢樣嘢好似 講呢樣嘢好似 係啦啱數啲咁， 因為老實講，如果你要講嘅話，你每一個星期你即是但執一類型你都可以講到噶嘛，咁而佢可以唔需要有原因都得噶嘛，有陣時係真係可以冇原因，總之呢個禮拜想講呢一類啦，咁但有陣時嗰個慾望或者嗰個係咧，即係個想係冇咁想嘅時候，你就會。想下会不会有其他原因，例如上次我哋讲 Moonbatten 吓， 系啦 ，Moonbatten 咪就系因为最近Cola 系 IDK 歌，咁你就有一个原因触发到你好想讲啦。咁、譬如讲 Electro Swing 就系因为啊，好似 超地， 跟住接住 Moonbatten 讲咩好咧？咁因为 Reggaeton 其实想讲，但 Reggaeton 难系因为啲歌好难播，好多即系基本上佢西班牙文嘅歌咁。嗰啲歌你好難去逐個字譯嘅時候，要俾大家聽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就喺短時間之，我哋就暫時擺開咗唔揀嗰類型。其實因為 Moonbatten 同 Reggaeton 其實係基本上係你根本覺得應該要連住講嘅。係啦，甚至乎嗰陣時係諗過講 Reggae 嘅時候已經諗住講㗎，好早期。咁但係又覺得啊，不如唔使咁快跳去呢一啲變，即係一種變奏嘅音樂先啦，去翻一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講先啦咁。咁所以我哋就係每次係咁 都會呢啲位喺度劇， 係或者有個禮拜就，哇！呢、這個禮拜咧，我有 feel 啊，不如呢個禮拜不如我同阿斌會大家各自談唔同，大家會 feel 到我哋平時準備嗰啲 路線㗎， 唔同嘅路線嚟嘅，係有啲同事聽到前排阿梁麗勤點樣行開行埋見到，即係佢都有講，哦，我聽你哋節目啊，或者特別禮拜一有時講啲音樂類型，佢都會講，即係我同你係會唔同類型嘅嘢， 你係電子嘢或者可能一啲 contemporary 嘅現代啲嘢多啲嘅， 係啦，咁所以就係我哋每次每個禮拜就係咁樣去諗下傾。 其实今个礼拜咧都系有俾你上个星期嘅 electro swing 系影响到嘅，即系我就系嗰样嘢就系觉得，即系 swing 系本身系一个几有历史嘅一个音乐类型啦。咁然后 electro swing 就系再喺现代嘅电子音乐上边呢个基础底下再改装呢个音乐啦。咁我今个星期讲嘅 baroque pop 咧系基本上系同你反其道而行嘅，系、你就系将新潮嘢沟落啲流行曲度嘛，我系将啲classical 嘢溝落啲流行曲度嘅，我有少少咁樣嘅諗法而啊，覺得啊呢、這個都可以講下喎。 係啊，所以一陣間大家會聽到啊，即係個 baroque rock 唔係 baroque pop 啦，即係叫 baroque rock 啦，都會究竟係咩嚟嘅咧？六點鐘音樂桑拿會聽到啦。咁冇啊，我哋嘅人生都係充斥住同音樂有關嘅嘢啦。即係 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我哋好悶，可唔可以咁講咧？但係我哋覺得係啊，其實你人生仲有啲咩嘢？係 啊，其實你哋唔開麥嘅時候，節目以外，你哋做啲咩嘅咧？咁冇啊，就係做 show 同睇 show 啦。唔係都有啲真係唔關音樂事嘅。玩手機 game 咯，係啦，但係講呢啲，可能你會覺得點啊？ 又唔關事啦， 都唔係唔得嘅。過兩日講啊，今日要講下上個禮拜一路接住 weekend 咧，都係 show 接 show 啊，你 都係一個睇 show 或者做 show 嘅一個過程，係 一個節奏。 上個禮拜展翅青見夢飛行， 冇錯， 展翅青見超新星啊， 超新星 係佢舊名嚟，頭先我展翅青見計劃咧，咁啊有一個展翅青見超新星2023。 咁圆满结束咗啦，咁所以上个礼拜都要我同你都已经系喺嗰边即系帮手准备，咁完成咗个 show 啦。 我又谂起咧，因为嗰日咧我都喺嗰个现场啦，唔系啊，我又喺现场啦咁。咁跟住然后咧，因为我同波城嘅岗位有啲唔同嘅，波城嘅岗位就比较高高在上啲嘅，因为佢喺 panel 位啊，所以佢嗰个位置系高啲嘅。我就喺地下嗰个位置嚟嘅， 地底啊， 地板嗰个位置嚟嘅。跟住我咧。成日朝头早晨早翻到去个场地嘅时候，见到波城，我心谂哇，而家真系系唔同啲啊吓！果然做 show 都要戴住副黑超。 哦，系啊，我基本上咧全程都戴住啊，而我有一个原因啊，以免大家以为我扮明，即系扮晒嘢咧，系啦，唔使扮啦呢样嘢。 你系啦，本身 个重点系，我哋上次都有讲开黑超嗰样嘢噶嘛，就系话攞嚟遮尴尬啊成啦咁。其实仲有一个功能，我唔记得上次有冇讲啊。就是当你唔够瞓嘅时候呢，其实戴黑超系可以令到你冇咁攰，因为你将你视线嗰个光度呢揿低咗。呢个系我之前都应该系个零月前 是是是 有一次又系做 show 啦，跟住 call 好早，前一晚好夜，前一晚好早瞓啦，叫做瞓咗一两个钟之后就 凌晨四点咁早瞓啦， 凌晨四五点瞓，第二朝人七点几八点起身，即系瞓两三个钟咁啦。咁跟住即系又要日光晒咧，通常你幻想下你玩通宵最攰系几时啊？就系太阳出嚟嗰阵时你最攰，系啦，所谓嘅见光死。所以嗰阵时咧就咁本身晒已经会戴黑超出户外嘅时候，就去到啊唔除个感觉，原来诶 keep 住嗰个光度唔好咁劲咧，原来系冇咁攰嘅。咁所以基本上上个礼拜做操嗰啲， 我就见到你好醒神啦。 系啦，我系真系去到夜晚，真系差唔多去到即系太阳落山。即虽然你会话咁室内冇太阳啦，但系真系嗰个光度原来会影响到。起码我嗰日瞓咗两个钟之后，去到现场九点，我去到晏昼五点钟，我先开始有少少眼瞓。即系我撑咗全日。 其实之前系咪有冇俾边个咬过你啊？你好似喺生活节奏变咗德古拉伯爵咁样， 就系俾佢咬噶啦。 系啦， 俾佢咬完之后 吸血鬼啊嘛，而家 系啦。咁所以冇啊。咁上个星期就处一个咁嘅状态，就会见到我啊有一个。 下次点解你如果将来大家出去睇 show 咧，见到点解啊？点解五条五都有嚟睇 show 咁？嗰个应该就系波城嚟。 系啊，最强咒术师 系啦， 嚟禁制 系 啊。咁所以就做呢个 show 啦。咁跟住礼拜六有另外一个，咁、那个都几有趣，因为系喺香港仔嗰边一个历史建筑做嘅，即系旧香港仔警署啦、 哦。 有 趣、哦， 而家叫做蒲，咁系一啲青少年嘅。嘅場地 好耐啦，要出名嘅，好多嘅我哋而家認識嘅一啲樂隊咧，都係喺嗰度有玩開嘅。以前出道之前， 香港仔蒲窩呢個地方，即係一啲針對青少年嘅啦。展翅係針對青少年啦，星期六嗰日係啦。 哇！你個人真係好young啊！你都係想我咁樣 啫。唔係我個人真係好年紀大啦，所以咧即係會付出多啲 青少年工作。 係啦，付出多啲咁樣。 係 咁跟住都幾有趣嘅。咁跟住喺一個歷史建築，其實我覺得原來一個場地咧。对于一个表演，其实真系好紧要，因为当你踏入嗰个场地嗰一刻开始，其实佢个建筑、佢个布置、佢个气氛系点咧，已经会影响到你成个过程嘅观感，唔系净系睇个 show 表演嗰个音乐好唔好听、唱得好唔好听或者点，而系你成个体验啦。咁喺嗰个历史建筑，我觉得就有呢一种好嘅，睇一个正面嘅体验，就系你一去到见到个建筑外墙嘅时候，佢已经有咁上下历史感觉啦。以前旧警署嗰啲外墙 keep 咗喺度，咁入到去嘅时候，佢内部已经装修比较新净少少，咁但系又唔会太过 fancy 去到哇变咗五星级酒店嗰种装修，唔系嘅。咁但系佢又未去到普通社区中心嗰种比较有另一种嘅历史感啦，我会话，算啦，我直接啲啦，冇社区中心咁残旧咁啦，因为嗰种我屋企楼下都社区中心，嗰种感觉系唔同嘅， 因为都可能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佢未必有真系大装修过噶嘛， 系啦，咁但系佢而家嗰种嘅 balance， 我攞得算系咁样嘅，咁然后周边负责嘅都系一啲年轻人啦，咁佢有一啲booth 啊，或者一啲 area 系摆啲书喺度睇啊咁。咁嗰日我就同啲 friend， 我哋就系负责做另外一个表演，系音乐再加啲 visual 啊，少少唱歌嗰种咁啦。咁咁我觉得原来喺嗰个空间度系会令到你都有一啲有啲谂法或者灵感，好得意。即系譬如本身我可能已经录咗一啲嘅 VO for 演出，但原来你会发现喺嗰个现场，虽然当刻唔需要再讲啲 VO 啦，但系。 喺个空间原来会影响到你去 思考， 思考同埋你会有啲新嘅谂法，而有啲观众睇完之后都会留低个哦，啱啱可能喺呢个空间听咗某一啲嘅段落嘅时候，佢会有一啲 trigger 到自己嘅一啲哦，我最近嘅状况系啦，即系讲现实与虚幻，即系我哋有讲呢啲故仔啦。咁啊，因为揾咗啲同香港仔相关嘅叫做。都是傳聞，因為 我正想講話，好彩呢個係日頭節目， 啊、 你頭先嘅講法講到好似嗰啲鬼故， 仲要農曆七月添，係咪？ 話喺嗰啲好有歷史感嘅建築度，突然間你諗嘢就會有一啲 靈感啊，咁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一個表演咧，無論任何嘅類型嘅表演咧，即係選址頭先講一種，同埋你嗰個感覺能唔能夠同嗰個空間啊、有一個關係，我覺得原來都 關事㗎， 都有趣嘅，即係你好難每一類型都做得到。 即係所以打個譬如咧，即係用翻一個比較大家會去睇嘅演唱會去為例啦。即係點解可能近年你會發現，可能容祖兒係好喜歡喺演藝學院嗰邊嗰個細啲嘅場地去搞。我覺得都係同呢，即係佢喜歡嗰個場地嘅質地同觀眾嘅距離。咁所以佢可能好多人都會問，點解唔搞大場，點解要搞細場啫？其實咪就係可能同表演者對於嗰個場地有啲乜嘢嘅共鳴，可能係有關係咯。 都係㗎，譬如你搞大嘅场地，你好自然你会谂，哦，我点样将嗰啲规模放大啲，多啲机关或者剩嘅嗰个思考模式个规模都会大啲咯。咁如果你想同观众个距离近啲嘅时候，咁调翻转，可能你会拣翻另一个 scale 嘅场合嘅时候，哦，我唔系用一啲好夸张嘅机关啦，我系用一啲布置上面嘅嘢去做。咁系啦，一个场地同个表演系、那个关系系非常之紧要嘅，我觉得系啊。 你都去过晒大大小小嘅场地， 未噶，其实未噶，好多嘅香港好多你唔知嘅，同埋好多新兴嘅场合 咧，咁啊系嘅。 有时碌下啲社交平台，你会见到，原来呢度有个咁嘅地方，咦呢度咩嚟噶？咁 迟啲好似香港又多几个大啲嘅场地啦。 我再系啊系啊， 再之后啦， 体育嗰啲球场嗰啲起紧嗰啲啊。嗰啲誇張咯，嗰啲人都睇唔到，近視稍微深少少啊！ 真係可以帶副超去嗰度睇住成萬人咁樣做 show 就開心啦！ 上個星期啊，喺個展現聲音超新星2023度聽到佢哋唱呢一首，係有種感動嘅。 誰話求學全為了考試？我和你覺得總不止。如媽寶上落堂，再談為何競爭中史。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宝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 一首 Lollytop 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四方无知药》啊！先睇一节五点半嘅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馆长吕玉欣表示，早前走失的水巨蜥寻日已经寻回，经兽医检查之后，佢身体无碍，各方面都正常，但系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在野外生活，警惕性较以往高。他說加道里農場方面曾經在園內多個地點設置鏡頭24小時監察，未能夠見到水巨蜥的蹤影。他指出水巨蜥有辦法自行覓食，食物包括小型爬蟲、雀仔、小老鼠和松鼠等，因此今次成功尋回水巨蜥屬於相當幸運。至於會不會為動物配置 GPS 定位追蹤器，吕玉欣话需要同兽医讨论，包括研究会唔会对动物造成影响。荃湾油金头港人首次置业项目早前流标，房屋局邀请房协承接有关项目兴建首置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房委会会议之后表示，事件顯示當局提供資助房屋單位的決心，而最近一期居屋超額認購超過18倍，反映市民對資助房屋供應的期待，當局日後會同房協商討項目細節。被問到私人興建資助出售房屋先導計劃落建居的用地會不會出現類似油金頭首置地的情況，最後要由房協負責項目。何永贤话：当局会细心留意未来一年的情况，但系亦都唔会过分揣测。佢又话：对于打击滥用公屋问题，当局要细心考虑平衡长者系唔系需要资产度过晚年，但系重申公屋唔能够被滥用。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下昼应约与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江野正敬会面。就中國駐日本使領館遭受滋擾提出嚴正交涉，表示使領館近日接到大量來自日本國內的騷擾電話，對使領館正常運轉造成嚴重干擾，敦促日方依法處置，切實保障使領館以及中國在日機構、企業、公民和來日中國遊客人身安全。吴江浩又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进一步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日方不顾国内外强烈质疑和反对呼声，执意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为全球海洋环境和全人类健康安全带来巨大风险隐患和不可预测危害，引发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强烈愤慨，应该立即停止有关错误行为。日方表示，江野正敬傳召吳江浩就中國因排海事件對日本水產品實施進口限制措施，以及日本國內多次接到從中國打來的騷擾電話提出抗議，再度要求中方立即取消對日本食品的進口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依家嘅龙尾分别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门路近龙富路近龙门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

今年佢就入行十年。经过多番延期之后，终于登上红馆。佢系 Ega 江海嘉，呢一首亦都系呢个演唱会嘅主题曲，由 Ega 生日派台作品，叫做 Count to Ten。 白天乖乖躲于你的白色，夜深偷偷拖出你的白衣，是否喜欢刚刚结识你，或者喜欢深于那亏？ Count to ten， 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咧， 每个也很想一句成名， 入行时间更长啊！ 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声去争新声。行而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稳重，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气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联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 没法退，也只有上。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的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杂货。 今年佢都一路有一啲嘅 project 发生，同一啲唔同新世代歌手合作。佢系古巨基以及 New Generation， 听过有星战。原来呢位朋友可能你认识佢嘅时候系喺《中年好声音》，但其实佢都有喺呢个《超级巨星三》同 J 风同期参加。话呢段时间其实一路都有 keep 住做音乐嘅，佢系阿 Sam 刘志伟，有呢首派台作品。 你说你几乎就起，面容像星低皮皮，我会说你于这世间中最美。 Love 如果你睇呢个派台嘅 list， 派台歌嘅数目咧，佢系一个新人。但佢玩音乐嘅年资咧，佢所玩音乐嘅经验咧，就绝对不限于一个新人。佢名字系 Sam 刘志伟，有一首欧洲风情比较浓烈嘅歌曲，歌名叫做 Machery， 系法文嚟嘅。呢个法文嘅意思亦即系亲爱的咁解。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想带你 feel 下日本嘅感觉。 前行吧，带我去嬉戏，始终心里似有味，能奏乐水花多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船儿竞技，唱遍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征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冰冰山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这些光阴里，每站亦是有爱。十年后已转了衣着，到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歌高唱，大时大节庆致高涨，蝴蝶欢笑计未长，快乐无穷扩张。当一些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呼，燥了会大叫呼，泄气会大喊呼，坐听听真碎，过去已渐变呼，你我也渐变啊哈，回望昨日。叮叮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在大兴的门外。就是多次叮叮声与你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日日在开心时代。声在你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就活在这生死真爱，愿身边一切往后亦是有爱。 用一个好日系嘅名字，加上欧美风情嘅曲式，但内容系讲紧我哋香港屯门区嗰头嘅轻铁啊。Monkey 薛德容嘅派台作品。带咗你去一转屯门嘅西北铁道物语。 一班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寒暑点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情没自诩，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再问艺石区一天下落别忘记那地方，于商店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傲娇也不想多，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你都唔明嘅。 今日嘅音乐 sauna 咧，将会为大家去带嚟呢一个 baroque pop 啊，即系巴洛克流行，亦都系我哋音乐 sauna 咁耐以嚟啊，首次会啊涉及到呢一个嘅古典派嘅音乐嘅类型嘅。 我哋都会，我哋一起步已经系讲紧 blues country 嗰个年代，我哋未去到 classical。 严格嚟讲，我哋本身喺呢一个嘅音乐 sauna 当中牵涉嘅音乐种类啦，大部分都系 contemporary 嘅类型啦、种类啦，即系当代嘅种类。咁嗰个界线点分呢？1900年打后就是四大音乐时期最后一个时期就叫做当代音乐啦，即系1900到而家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咧好少可会涉，极少可涉及到1900以前嘅。咁啊，但系今次讲呢一个巴洛克流行咧就几特别，因为你都知道音乐呢家嘢咧，好多时候都系新新旧旧嘅一啲融合嚟啦，咁样即系有新嘅新嘢当中，佢亦都会揾翻啲旧嘅元素啦， 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系啦，非常之奥妙嘅系，系啦， 人体奥妙， 所以讲呢个巴洛克流行之前咧，即系讲呢个音乐类型咧，先讲就系巴洛克流行呢一个音乐类型大概系乜嘢时间点出现嘅咧？大概系1965左右叫做一个比较盛行嘅时期啦。咁但係讲緊巴洛克时期嘅音乐啊，就係數返去1600至1750呢个时间点啦。非常之久远啦。 400年。 係 400几年前 啦。咁啊呢一个都可以话係即係非常之早期就出现嘅一个古典音乐嘅时期嚟嘅。好老实讲，要讲呢个了解呢个巴洛克时期呢，好老实讲，而家读緊中学或者读緊小学嘅一啲小朋友可能比我更加熟悉，因为我抌低咗呢个乐理好耐啦。 而係需要了解古典背景係会容易啲了解嘅。 係啦，我会咁样讲嘅。先了解咗点解先了解巴洛克时期嘅音乐嘅特质，你就会明白点解跟住落嚟嘅巴洛克流行会被称为巴洛克流行。因为首先巴洛克时期系一个即系由贵族去主导嘅一个时期啦，当时。咁啊，所以喺欧美地区、欧西地区，基本上咧好多嘅音乐咧，都系为呢一啲嘅叫做权贵嘅阶级而去做。 服侍佢哋 嘅，系啦，即系因为当期嘅一啲音乐系好 grand 噶嘛，有好多宴会啊，好多唔同场合啊去配合啦，咁所以巴洛克音乐咧。佢本身呢个时期咧做嘅一啲嘅用嘅乐器系比较 grand 啲啦，咁啊同埋喺呢一个嘅会用到嘅场合都系比较 grand 啲啦，即系一啲叫做古键琴啦，一啲好复杂嘅好多唔同嘅弦乐嘅配合啦，一啲弦号啦等等，我哋真系喺近代音乐会比较少接触到嘅一啲乐器咧，嗰阵时就会用。 到 的，所以大家听一些 classical 的作品，你就会很容易听得出这些乐器就在这些乐章当中很主导的。巴洛克 時期有啲咩好代表性嘅人物呢，大家應該讀書嘅時候會聽過㗎啦，巴哈啦，最簡單 嘅都係 啦，因為都係有巴字容易記啦，跟住韋華帝啦，韋華帝就係呢個四季嘅作曲人啦，咁啊呢一啲嘅音樂呢，即係都當時其實比較叫做即係佢 grand 得嚟，其實嗰個節奏係比較簡單啲嘅，佢嘅旋律係比較冇咁複雜嘅，即係比起之後可能浪漫時期啊、浪漫派啊嗰啲就會比較再容易啲理解嘛，係啦。咁啊，亦都係即係節奏都比較叫做平穩少少嘅，即係可能係四小節啊、八小節啊咁樣樣。咁所以基本上以前喺樂理堂當中咧，你要去分巴洛克時期嘅音樂咧，係比較容易啲分到出嚟。 應該分咗啊，嗰幾堂。 你嗰陣時應該冇啦，冇上堂啦。 分咗啦，冇啊。你嗰時學鋼琴嘅時候，係咪樂理嗰啲會唔會牽涉到啲歷史嘢？ 要啊，要。考噶嘛，考五级乐理要考噶。 咁我谂即系如果系咁嘅话，而家基本上有玩乐器嘅小朋友 都会，所以佢哋认知 呢啲应该系基本嚟嘅。 所以我咪就系话咧， 叻过我哋， 我都可能仲要温下书先记得啦。佢哋应该系倒背如流噶啦， 熟到想知咯， 系啦，熟到应唔想知啦。 人生唔系好想知呢啲嘢。 系咁啊，但系即系亦都因为呢一样嘢系几牵涉到，即系后期影响到呢一个叫做巴洛克流行嘅音乐出现。当然喺巴洛克时期，佢唔会想象到喺几百年后、三百几年后系会有一样叫做巴洛克流行嘅东西出现啦。 仲有一个喺香港嘅音乐节目攞佢出嚟讲 啦。咁所以当时其实做嘅音乐都系我哋会好经常喺一啲比较古典乐听到嘅一啲乐章啦。咁样其实唔会有任何你同将佢同流行元素幻想可以挂钩到嘅嘢系唔会有嘅。咁但系反而好老实讲就系一样嘢啦。头先讲到啦，去到点解？1960年左右开始有这样东西的体验呢，就是在这个的流行曲当时就是兴紧一些早期少少的摇滚，即是未去到 grunge 那个年代的，还是一些比较即可能是 Beatles 年代这些的比较 classical 的摇滚。当时呢你知道玩摇滚嘅人咧，系喜欢创新噶嘛，系喜欢反传统， 反传统系好劲。 咁所以有一段时期，佢哋就好中意攞唔同嘅乐器去摆入呢个流行曲或者系摇滚嘅乐曲当中尝试。其中有一首歌曲咧，早喺1958年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当时呢首嘅歌曲咧，都未被称为巴洛克流行。咁但係呢佢就係一个叫做啟蒙嘅一首作品嚟嘅。先俾大家听听，我返嚟再解释下点解会咁样样啊。 It's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summertime, it's summertime. 帶嚟有呢一首歌咧，由呢個 The Jamies 嘅一個樂團咧，叫做 Summer Time Summer Time 嘅。咁啊，頭先咧波成一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咧，佢第一句就講中咗一個重點出嚟啦。佢講咗一句就係話：咦，呢首歌聽落去都唔係好古典，好古典嘅喎。係啦，呢樣就係嗰個重點啦。我講咗咁耐，其實呢個巴洛克流行咧，同巴洛克時期嘅音樂嘅結構咧係冇關係嘅。但係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佢係採用咗好大量巴洛克時期一啲音樂會用到嘅樂器啊。 嗯， 就係頭先包括講過嘅一啲圓號啦，一啲雙簧管啦，一啲古建琴啦，即係喺 contemporary 嘅年代，其實你好少會見到呢啲嘅樂器出現喺流行歌曲當中，即係嚟去去都係嗰啲吉他啊、bass 啊、鼓啊、鋼琴啊，即係你唔會用到古建琴噶嘛，即係講緊古建琴係同鋼琴係唔同嘅，即係鋼琴係 piano， 古建琴係 harpsichord， 咁所以係幾唔同，即係 harpsichord 係即係。鋼琴嘅再前身啦 ，OK， 咁啊，所以喺呢個年代當中，開始有一啲嘅樂隊運用咗呢一類型嘅樂器，影響咗一啲當時嘅好著名嘅唔同嘅樂隊都覺得喂。好玩喎，呢樣嘢幾得意， 可以攞佢嗰啲聲出嚟， 係啦， 咁好似 係啦，冇人試過喎，幾新鮮啊，幾新鮮啊，對佢哋嚟講係，咁所以慢慢就有一啲嘅樂隊，即係當時未係引發一個好1958年呢個時間點未引發一個好大嘅風潮話啊，全部樂隊都跟住呢個風潮做啦，即係可能間唔中有一個樂隊，可能就有一隻半隻歌會係咁樣玩啊咁樣，即係包括可能 Rolling Stone 啊、BGS 啊、呢啲嘅樂隊都有咁樣去玩過嘅。咁當時點樣出現咗巴洛克流行呢一個嘅 terms 咧？呢一個嘅字眼咧，其實都係一個宣傳字眼嚟嘅，都係 係咪喺啲媒體報導咧？係 啦， 喺唱片鋪咧，都係呢兩個多數啦。 都係媒體報導嘅時候就形容，即係點樣啊？點樣佢哋諗點樣去嗰陣時叫做宣傳呢一類型嘅作品咧？咁佢哋就諗咗一個好靚嘅名字，事關佢哋就係用咗巴洛克時期好主要嘅一啲樂器啊嘛。 我哋都應該幫我哋蘇東音樂播嘅歌咧， 諗 翻一個名 好靚嘅名係嘛？ 係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啲。當時嘅一啲媒體啦，或者可能叫做音樂嘅製作人啦，就用呢個巴洛克流行去形容呢一類型嘅音樂，而當中其實最主要嘅一個特點就係將呢一啲嘅古建琴嘅 melody 擺得好前嘅，你頭先會喺嗰個歌曲聽到咧，除咗人聲以外，嗰啲樂器嘅聲音係擺得好前，好主要嘅一個 melody 嚟嘅。咁啊，所以亦都引發咗喺1964年啦、1965年啦開始Beach Boys 啊，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樂隊都開始係玩呢一種嘅樂器，直至到1965年啊，真係去到 The Beatles 嘅一首作品叫做 In My Life 咧，就正式就掀起咗呢一個巴洛克流行嘅一個風潮咧，成為咗當時一個唔係太長時間，但係都叫做當時一個幾主流嘅一個流行曲類型。咁啊，因為亦都引發咗呢一個流行音樂同埋古典音樂嗰個元素之間嘅聯繫啦，即係令到大家覺得哇呢樣嘢。幾好玩幾得意喎，即係可能對於樂隊嚟講幾好 sell 啦，係啦幾好 sell 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就成為咗去到70年代左右啊，就都一個短短嘅時間嘅流行，咁但係其實流行咗唔係好耐之後咧，呢樣嘢已經消失咗噶啦，咁但係去到近代可能講緊2000年零幾咁嗰啲時間點咧，就開始有一啲即係當代少少嘅。樂隊會覺得啊，呢樣嘢曾經喺 一九六幾年有人玩過，我哋而家復刻翻佢又好得意，即係 舊嘢舊到一個位，你又會變新嘢噶嘛？ 一個好大嘅循環啊！即係不過你會發現嗰個循環越嚟越短啦嚇，由一六零零年去到一九六幾年嚇，一個大嘅循環。咁跟住一九六幾年去到二千零幾年咁樣嘅時候， 40, 由四百年變四十年，係 啦，一個循環就短咗好多。咁啊，但係今日喺呢一個部分最後帶一首The Beatles 嘅 In My Life 呢一首嘅作品俾大家聽，就係呢一首就影響咗當時好多嘅樂隊或者可能主流嘅媒體都會去爭相去係聽啦，或者去學習去做呢一種風格音樂嘅一首作品嚟嘅。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呢一隻就係 The Beatles 嘅 In My Life 啦，係咪覺得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咧？ 以前你問大人嘅節目幫佢整個環節個 jingle 就用呢隻歌， 都話好出名啊！ 这上落的诗舞动音乐 We can live for a generation 舞动音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內地超過15年來首次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內地交易所亦都下調證券交易經手費三成至一半。 刺激沪深股市高开 5% 或以上，收市升幅大约 1%， 港股亦都一度升超过600点，恒生指数收市升幅收窄至大约 1%。有代表證券業界的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暫時豁免徵收股票印花稅，提升港股競爭力。政府發言人回覆，為研究增加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專責小組將會全面檢視影響市場流動的因素，並且向行政長官提供建議。位於觀塘駱駝七大廈第三座的光榮米線被地政總署指違契，要在限期之內停止違契用途。現場所見米線店已經沒有營業，同一大廈就有其他食肆繼續營業，有食客堂食。食環署人員下週突擊巡查大廈至少幾間食肆，要求店員出示文件並且記錄店鋪的資料。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相關工廈地契只是容許作工業及倉庫用途，又說有其他涉嫌違契的單位亦都有收到地政總署的通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館長呂玉欣表示，早前走失的水巨蜥昨日已經尋回，經獸醫檢查之後他身體無礙，各方面都正常，但是可能過去一段時間在野外生活，警惕性較以往高。他說加道里農場方面曾經在園內多個地點設置鏡頭24小時監察，未能夠見到水巨蜥的蹤影。他指出水巨蜥有辦法自行覓食，食物包括小型爬蟲、雀仔、小老鼠和松鼠等，因此今次成功尋回水巨蜥屬於相當幸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嘅意外已经清咗场，而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而龙翔道去荃湾同上狮隧方向嘅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返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碧街；漆咸道北去观塘近芜湖街慢车，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仲有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挤塞，车龙去到小榄；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睇明枪暗箭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 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喺科学考试入面咧，有一条咁嘅题目啊，是列举啊造成即系森林被破坏嘅原因。小明写咗三个字，攞咗满分，你估下写咗啲乜嘢？ 大火 三个字，我知估。 是人为的，人为的。 咦，你是病多啲喎、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开始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She would never say where she came from。 正接住上半小时嘅主题，今日讲嘅。 Yesterday don't matter if it's gone。 系 Baroque Pop。 While the sun is bright, or in the darkest night, no one knows.She comes and goes. Goodbye, Ruby Tuesday. Who could hang a name on you when you change with every new day? Still, I'm gonna miss you. Don't question why she needs to be so free.She'll tell you it's the only way to be. She just can't be chained to a life where nothing's gained or nothing's lost at such a cost.Time to lose, I heard her say. Catch your dreams before they slip away. Dying all the time, lose your dreams and you may lose your mindIn life unkind. Goodbye, Ruby Tuesday. Who could hang a name on you when you change with every new day? Still, I'm gonna miss you. Goodbye, Ruby Tuesday. 如果覺得上半小時咧喺呢一個音樂種類當中講咧，有啲闖闖味係好明啊！到底究竟 rock pop 呢個巴洛克流行係一種點樣嘅音樂呢？呢半小時會為大家帶嚟多少少唔同時期嘅 baroque pop 嘅作品。聽過有 The Rolling Stones 嘅 Ruby Tuesday。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聽嘅話，可以留意多少少樂器嘅部分。 When you offer girls the feeling that possesses me, I just can't fool myself. I guess it all just had to be. I can't see nobody. Now I can't see nobody. My eyes can only You. I used to have a place. I used to think of anything. I watch the falling rain. I listen to the sweet birds sing. Don't ask me why, girl. I love you and that's all I can say.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make. You are my night, my night and day. I can't see nobody. No, I can't see nobody. My eyes can only look at you. You. Single word you hear, girl, is coming from this heart of mine. I've never felt my heart before. A love like yours, so young and fine. And now as I try to forget you, it doesn't work out anyway. 带嚟有 BGS 嘅 I Can't See Nobody， 所以啱呢一首咧，就例如以嗰个乐器为例咧，就摆咗好多个部分喺呢个弦乐嘅四重奏上面啊。 Every time we break up. The Beach Boys, You Still Believe in Me， 听埋呢一首应该大家开始多少少个概念啦，因为连编制上都有少少古典嘅感觉啦。咁啊，但系当然除咗喺欧美嘅乐坛方面咧，曾经喺我哋本地乐坛当中都出现过一啲相类似嘅流行作品啦，例如系呢一队嘅乐队啊。当时是非常之前沿的一个玩法。 沉睡百年的海港里，尽变失落与悲伤，无尽少年已失美梦，像我一样梦已空，身边的一切已腐化，不懂得真谛，明日我怕此去无从，不想再跌低，而划进他面，无用再讨厌俗世事。若你担心今天一切，可否他朝改变后再提？其实你心底，无用再假设万个例，留待这阴影消失以后，声音之中不需传递。有谁可早知道？难道未来是噩梦？命里安排已早注定，没法安静，没法醒。今天的一切已尽去，不想多估计。明日我怕此去无从，将一切放低，而画上他面，无用再。可否他朝改变后再提？其实你心底，无用再假设万个例，留待这阴影消失以后，声音之中不需传递。 咗太极乐队嘅迷途之后，再去到近代少少啦。带嚟有 Arcade Fire 嘅 Crown of Love， 结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带嚟有呢一首啊，冰岛嘅音乐女神 Björk 嘅作品，亦都可以话系将呢一个 Baroque Pop 推到去再另一个层次。 Travel is searching and 束今日节目带嚟有 Bjork 嘅 Hunter， 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啦，拜拜。